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海的女儿。在大海的深处，水是那么蓝，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，同时又是那么清，像最明亮的玻璃。在海的最深处有一座美丽的宫殿，海王和他的母亲还有六个女儿就生活在这里。这六个海公主都非常的美丽，而其中最漂亮的是那最小的公主。她的皮肤光滑细嫩，像玫瑰花瓣，她的眼睛清澈蔚蓝，像最深的湖水。不过她也和别的人鱼公主一样，没有腿，身体的下部只是一条鱼尾。小人鱼15岁的时候第一次浮上海面，他看到美丽的天空，看到海面上一艘有音乐和歌声的大船，还看到一位有一对亮亮的黑眼睛的王子。哦，那位年轻的王子是多么美呀！小人鱼着迷地看着他。忽然可怕的大风暴来了，他掀翻了王子的船，王子落进了海里。小人鱼立刻游了过去，救起了王子，把他轻轻地放到沙滩上，然后他就悄悄地游走了。当王子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是另一位姑娘，她是邻国的公主，就住在海边的教堂里。王子以为是她救了自己。小人鱼多么难过呀！他默默地转过身，游回了海底的宫殿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小人鱼越来越思念那位王子。于是为了和王子在一起，他就去请求海巫婆。 我知道你来做什么， 海巫婆说。 我最美丽的傻公主，不过我会帮助你的，因为你会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。我可以给你一种药，吃掉它，你的鱼尾就会分成两半，变成人类的腿了。你会脚步轻盈，没有一个舞蹈家比得上你。不过那会非常痛苦，就好像一把尖刀插进你的身体，你的每一步都会像走在刀尖上。另外，你一旦变成人形，就再也不能变回人鱼了，你再也不能回到海底的宫殿里。如果你得不到王子的爱情，那么你就不会得到那个不灭的灵魂。在他和别人结婚的第一个早晨，你的心将会破碎，你会变成海上的泡沫。 我不怕，小人鱼说，他的脸变得惨白。 但是你必须报答我，你必须用你最好的东西来交换我这贵重的药，海巫婆说。在海底，你的声音最美，你得把声音交给我。 小人鱼颤抖着点着头，他太想和王子在一起了。 于是他让海巫婆割掉了自己的舌头。现在小人鱼再也不能说话了，也不能唱歌了，但他得到了那种药，他的鱼尾真的变成了一双人腿。小人鱼终于来到了王子的身边，他为他跳起了世界上最美的舞蹈。他的步子轻盈的就像一个水泡，可这对他来说却痛苦极了，他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但他心里又是那么快乐，因为王子十分的喜爱他。可是王子还是决定娶邻国的公主，他一直认为是那位美丽的公主救了他。我们的小人鱼的心都要碎了。在王子举行婚礼的那个夜晚，小人鱼的姐姐们浮到了海面上，他们递给小人鱼一把闪着寒光的刀子。我们把头发交给了海巫婆，她给了我们这把刀子，拿去吧，在太阳出来之前，你把它插进那个王子的心脏，当他的鲜血流到你的脚上时，你就可以恢复人鱼的形状，恢复300年的生命了。快动手呀，再过几分钟太阳就要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就会灭亡的。然而善良的小人鱼怎么忍心去伤害王子呢？他是那么的爱他。小人鱼把刀子远远地扔进了浪花里，然后纵身跃入了大海。他觉得自己正在化成泡沫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，它正随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向天空飞升。